好，欢迎来到音乐家的无聊人生，你没有听错。 这个系列节目有另外一个名字。 你要现在做揭露吗？ 好，不然晚一点再说。 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先告诉大家为什么你今天会听到我们在讲这些话好了。就是呢，大家知道我是音乐无聊家音乐家的无聊，我连自己节目的名字都讲不出来。音乐家的无聊人生的制作人，那我一直没有跟大家好好的说过我到底是谁哦。虽然很多人在问，我制作这个节目这么久了，其实有很多事情、很多话题想要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可以跟大家聊。然后刚好今天我跟我的这位小。我可以这样讲， 小助理 ，茶余饭后就有一些聊天，然后我们就突然灵机一动，觉得啊，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些对话记录，就是想法记录下来，所以就很临时的觉得啊，不然我们就晚上来找一些器材来录个 podcast 吧。那我们现在器材都非常的简略，如果说大家觉得今天的声音品质不是那么好的话，那还是请大家多多见谅，因为我们今天是个很临时的状态。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喜欢这种形式的谈话的话呢，以后我们就可以再考虑升级我们的设备。好，那这个开场白就到这里。 好，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先来聊聊我们是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到底是谁，我应该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在音乐家无聊人生里面做了这么多节目，大家都一直叫我海牛老师。我只是觉得有点尴尬，虽然海牛是我的好朋友。 对，因为他觉得海牛的形象实在是太可爱了，然后他想要酷一点。 对，如果有一天我要开一场音乐会，然后大家说哦，我要来去听海牛的钢琴独奏会，那其实还蛮奇怪的。 有点像亲子音乐会。 有点像亲子音乐会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一直想要给自己一个名字，说我到底要叫什么，说嘿，欢迎来到音乐家聊人生，我是叉叉叉，但是我一直想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那我也不想要叫自己的本名，所以我们今天的重大任务呢，就是要讨论我到底该叫什么名字。 对，所以我们刚刚是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是因为这样子透露一个字可以吗？ 可以啦， 好，反正就是因为他的名字有一个威， 对对， 然后我们又想到海牛，所以就把海跟威放在一起，中间可以再加一个海生威，所以就可以叫他海生大学怎么样？ 而且还有一个秘诀，不是秘诀，就是有一个这个名字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如果你把它翻成英文的话，就可以很顺理成章的变成 handsome way 了。 这个部分 你在无言什么？ 觉得 你刚才不是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吗？ 我觉得很符合。 好了，那这是一个暂定的名字啊，就是观众们，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名字不错的话，就在下面留个什么？他们都留什么？留加一还是什么？ 留个赞。 或者说就直接说啊，我喜欢这个名字。那如果觉得这个名字很烂的话，那就直接说这个名字糟透了这样。 对，然后我们这个系列的 podcast 的形式的话，就会叫做海生的无聊 talk， 看大家觉得如何啊？ 观众觉得我在听傻笑，现在已经点掉了， 可能哦。 好， 不知道有谁到底会这样子全部听完。 对。还好啦，好，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等一下再换你。 好啊， 你有准备吗？ 我没有准备。 有准备没关系，即兴发挥就好。那我的名不是，我没有讲我的名字。好，那我是海参威，目前叫做海参威。 你叫海参？ 哦，好，那我叫海 参。 海参，我是海牛的朋友。那我很多人在说我我的学经历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只是一个刚硕士毕业的钢琴家。其实我虽然硕士毕业，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脱离学生的身份，因为我本来是要再继续读博士的，本来要去美国读博士，但是因为遇到这个疫情，所以就只好在台湾先休息一年这样子。那我硕士是从英国的皇家音乐院毕业的，英文叫做 Royal Academy of Music， 吃螺丝的部分。 吃螺丝，因为 伦敦有两间皇家音乐院，一间叫做 Royal College of Music， 一间叫 Royal Academy of Music， 这两个学校都很有名。那他们的这个关系就有点像是新竹的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一样， 现在已经不是交大，现在叫做杨交大、 啊、我这边有一个杨交大的校友、 欸、不要透露太多 不要透露太多，没关系，这应该还好， 很明显、 啊、反正认识你的人就知道，不认识你的人你再怎么讲他们也不会知道。好，那虽然我硕士是在英国念钢琴，但是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说吧 说吧，好，对，然后都直接透露你了。我大学是从，我是清华大学的声科院学士班毕业的。那这个声科院学士班是，这个院学士班是清大的一个很特别的制度，就是你在这里面可以学两个不同领域的专长。那我那时候学的是生物科，不是啊，是医学科学。虽然我都很犹豫要不要讲医学科学，因为讲这样听起来好像我很懂医学，但其实我对医学一窍不通。然后另外一个专长是电机，所以 你对电机也一窍不通。 对，我对电机也是一窍不通，好惭愧哦。 但你还是毕业啦。 对，反正我虽然大学念的不是音乐，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音乐爱好者。那我大学念就觉得啊，我实在是觉得我对音乐这个还是有点放不下，所以我就一直保持着。每天都尽量可以找个地方练练琴啊，然后参加一些比赛啦，然后最后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说我要去申请一个国外的音乐学院，所以我就刚好去申请了啊。这个又说来话长，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本来想要申请的是美国的学校，但是因为这位小助理呢，他一直以来就很想要去英国的学校念硕士。那那时候想说啊，那不然那我也去试试看好了，所以我就去报名了刚好有来台湾甄选的这个伯明翰音乐学院跟皇家音乐学院，那我两个都去报，然后最后是两个都上了，然后最后我是决定去了皇家音乐院念书，对，然后就念了两年毕业了。 嗯， 对，还有什么需要讲的吗？大概先讲到这里。 嗯，然后对啊， 轮到你了。 好， 小助理啊，你还没有说你叫什么名字哈。 没关系，反正就我刚刚是想说，不如叫海星好了。 海星 是还不错，就 是 海洋生物大集合、欸。 你不是要说你要叫拉面？ 不是，就叫海星吧。 哦，海星 拉面。 我们现在是一个海洋家族 ，对。好，就因为刚刚那个海生有，等一下这样叫实在是太好笑了。好了，反正就是那个海生，他不是有提到说他一直以来都。有学音乐，然后其实我跟他也是在高中在社团认识的，然后社团我们就是在乐团里面这样子， 从这么早前开始， 对啊，就想说从我们 的那个关系开始说， 我们是管乐团的， 对， 管 乐 团， 然后我们是吹不同乐器，可是那时候是同一届干部这样，所以就一直认识到现在。 嗯， 对，然后我大学的话就是念交大，然后就不说是哪个系了，然后 不说 我 都说了。 我硕士，我是去英国的伦敦念那个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伦敦金匠学院。 对，金匠学院，或者是有人翻 伦 金史密斯之类的。 台湾应该还是金匠比较 多。金匠比较多，对。然后我念的科系是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 嗯， 对，然后现在就是在艺文界工作这样。 对，因为他非常的害羞，他连他现在在哪里工作都不想要讲出来。 对，知道人就知道，不知道人就 对，知道人就知道。那对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对，我们一起在高中，当了同学，然后去新竹又当了两个有效的 敌校， 哎，对，敌校，每年梅竹赛的时候都很尴尬。因为两边的学生都会互相笑笑， 然后想要偷偷透露，就是有一年的梅竹赛的那个开幕啊，然后 有什么 旁边这位清大同学，他就来坐在这个交大区，因为你们知道梅竹赛就是青椒，就是处于一个非常火气非常大的状态，所以那时候的开幕赛，我们 在那个礼堂办，然后那个礼堂基本上就是楚河汉界，一边交大一边清大，然后两边互相叫嚣的状态。 清大同学千万不要骂我，我是不得已的，我是被强迫的。 清大这位同学就跟大家一起坐在交大去。 清大同学，我真的不是叛徒，我真的是被强迫的，千万不要任何。 然后那时候就是交大起来唱校歌，然后 我也站起来， 这位清大同学也站起来跟我们一起，但他一个字都不会唱。 我一个字都没有唱，你也是一个字没有唱。 对，其实我也不会唱啊。 对，因为大家都不会唱。 有谁记得自己大学校歌怎么唱吗？应该 没有人，好吗？ 对啊。 那个时候有唱清大校歌吗？ 好像没有你们清大怎么那么不团结？ 不是因为在交大场地办的开幕式， 好像也是 对。 可是为什么在交大场地办就不用唱清大校歌呢？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没有 say 好，然后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士气的。其实我也忘了，还是不要在那边乱讲话。 对，到最后被喷，然后 对，好，那个清教的部分就到这里，因为现在好像正值美足赛， 对，我说我们还是少讲一些。 很多人在对骂、 对，然后我们大学毕业，我们大学在同一个城市，毕业之后又很不巧的在同一个城市。 对，其实没有啦，就是我大学毕业后，我是待在台湾一阵子，才又去英国的。 对，好。那我们创立为什么要创立音乐家无聊人生呢？当我从前面说嘛，我自己是非科班出身，我从小没有念过音乐班，但是我一直都有在学钢琴，然后也很喜欢听音乐。那我大学的时候也参加从高中到大学参与了很多的学生乐团，然后在里面也学到了很多事情。虽然我是高中大学之后参加了很多音乐社团，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的生活周遭大部分的朋友们对音乐，对古典音乐还是相对的陌生。所以我从小就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我希望可以把我对古典音乐的喜好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对象，就是、 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高三的时候，那时候要考指考，然后我那时候常常压力很大，然后他就趁机传了很多首古典音乐给我听，然后我记得好像我忘记顺序啊，但是我记得第一首好像是那个什么， 是柴可夫斯基吗？ Ravel 的那个钢 琴 协 奏 曲的第二乐章，就是那个很优美的那个乐章，然后那时候听了就觉得很舒压，然后他后来又接续传给我那个 Tchaikovsky 的那个 小提琴 协奏曲，还有那个 Grieg 的那个 钢琴 协奏曲， 都是很有名很好听的那种。就是音乐圈的人可能会说是拔蜡曲，但是其实 这对入门者来说其实还蛮好的。对， 我觉得， 因为虽然我也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长笛，但是其实我一直都在管乐团，所以我对交响乐团或古典音乐基本上我有学钢琴啊，但就是断断续续的学几年。对，所以其实我对古典音乐的认识也是很粗，就几乎没有这样，所以我就几乎是从高三那一年开始，然后因为这个海生的那个推荐啊，对，然后就听了几首古典音乐，然后那时候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怕压力太大睡不着，所以我常就是会在要回宿舍睡觉之前就去跑操场，然后我就是边跑操场边听他传给我的音乐，然后我通常我都不会算我跑几圈，我都是算说我今天跑了一首交响乐这样子， 这件事情我都还不知道 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棒，因为就真的很舒压，然后就一直听着那个音乐，就会觉得跑步好像也不太累。 想要追女生的男生可以学起来， 是 但是你要先有一个听古典音乐的嗜好，你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古典音乐在我高三那段时间陪伴我，就是度过一些困难，就觉得很棒这样。 哇。 对， 好怀念哦！现在讲起这些事情， 对啊， 好，刚刚为什么讲到这个话题？ 你刚刚是要说你为什么想要推广音乐，因为你想要分享音乐的美。这个人常这样断片，很正常。我需要这样提醒他，然后我就说我是你第一个推广的 ，OK， 成果这样子。 对 对， 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尝试啊。那以前我在高中当乐团干部的时候，那时候当时学生指挥，然后有时候因为学生指挥就是对我们演出的曲子会比较了解的一个角色，所以很多音乐会的节目本都是由我来写的。 你记得吧？ 嗯， 应该记得。然后在写节目本的时候，有时候 我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曲子有时候不只是高中在社团，有时候是我们毕业之后回来参加那个高中乐团的校友团的时候的音乐会节目的曲子，我就如果是我很喜欢的曲子的话，我就会想要把它写得很详尽，想要让所有来听音乐会的观众都可以看的那本节目本就知道这首曲子所有美妙的地方。但是很快的我就意识到说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啊，反正对我先继续讲好了。然后我这件事情还持续继续做，我做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开了一场两场，其实我开了两场个人独奏会。那那场独奏会跟一般的那种毕业音乐会一个 很大不同的特点，就是我在音乐会之前会先跟观众介绍这些曲子，而且我介绍的方式不是只是跟你说这首曲子是谁写的，然后那个他在写这首曲子是什么心情，我是直接告诉大家说这首曲子的曲式是怎么样，然后虽然它是一个奏鸣曲，可是它的奏鸣曲式又跟别的奏鸣曲式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到哪个小节的时候出现这个音，然后跟之后哪个音怎么对应。那虽然音乐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跟我说我觉得听了很有帮助啊，很特别啊，但是我后来很快就意识到其实观众好像其实不太有办法当下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甚至我自己也讲的也不是非常的说服我自己。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那时候做那个节目单啊， 哦， 很多人都说那根本就是一本论文。 对，很多人来跟我说，你好厉害啊，像写了一本论文。可是我后来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节目单对观众而言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看了只会头大而已。 对，而且我记得有个老师就说，那个节目本他没有看，但他会带回家收藏，就是当做一个工具书。 对，对，而且其实我事隔多年之后再把这本节目单拿起来看，就打开来看了两三行，我也看不下去。 嗯， 因为实在是太硬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很硬。所以呢，经过这种很多次的尝试，我就意识到说，可能这样子的音乐推广形式可能不是一个最适合的方式，所以我就开始思考是不是要用这种影像搭配音乐，然后加上一些很多的视觉的这个图像，然后加上一些很精准的剪接，就是我音乐播到哪里的时候我就讲到哪里，然后图片画面就指到哪里，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对观众比较容易接受，也负荷比较轻，然后也比较容易可以把音乐讲得顺畅，讲得有趣。对，我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情，但是我并没有马上开始做，因为毕竟我还要先完成我的硕士学位，我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练琴，然后还要花更多时间去订琴房。对，我以前 在英国念书的时候订琴房花的时间比练琴还要多，因为琴房实在是 他就是大概每一个小时都会设一个闹钟这样，然后就是 大部分的时间还抢不过人家，因为人家是 对 很多定情房高手啊，这不是重点。反正我在念硕士的时候，虽然我在想这件事情，但是并没有马上开始做。那我什么时候开始做呢？ 哎呀，这就是非常的那叫什么 化危机为转机， 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其实我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塞翁失的马也不是我失的马。 是啊，因为我们就被锁在家里 啊， 就没有办法出去逛博物馆啊。 对，就是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伦敦，就是大家知道， 对，我记得那时候是一月台湾就已经很严重了，然后 台湾其实没有很严重，台湾 只 是很紧张， 对 ，in panic， 就是大家都很恐慌这样子，对，很激进，对啊， 对 啊， 对 对。然后伦敦好像是一月底有第一个案例，但那时候大家都完全不紧张啊，然后很没有危机意识，可以这样说吗？没关系，我们讲的是中文。 反正最后就是封城了嘛。 对 啊， 三月的时候封城， 两个硕士生就被关在自己住的地方，然后哪里都不能去。那对，反正就哪里都不能去。那音乐会都没有了，博物馆也不能去了，也不能去看 gallery， 也不能去什么地方都去不了。那我们 只能去超市，而且还要排队。 对，而且机票也买不到，也回不了台湾。 嗯。 本来是买得到的，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犹豫太久，后来就很多班次都停飞了，所以我们就整整好几个月 被关在台湾， 然后被关在伦敦， 被关在伦敦。然后我的那个大，我在学校的一个协奏曲考试也硬生生的被取消， 我的实习也是啊。 对，然后我的毕业音乐会也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举办。对，那我们那时候就非，其实我们也没有到非常的。 应该说就是那时候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然后因为平常会有很多 distraction， 但是因为你一直待在家里就会很想找事做。 对 对，所以那时候海生就才想说，欸，不如就趁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来做这些影片好了。 对， 我记得我叫海星啊，提醒你一下。 海星，对对对对。啊，其实我中间跳过了一个过程。 嗯，好，你说。 那其实我在封城之前呢，其实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去美国考博士班。 哦，对。 我去考了几间学校，然后因为在纽约有亲戚，他们刚好也是音乐家，所以我就去寄住在他们家里面了几个礼拜这样子。那他们有一位朋友是一个钢琴家，有一天他们就说想要邀请这位钢琴家朋友来家里，聊聊，也顺便跟我聊聊，就说啊，这个小伙子想要走音乐，想要去念音乐博士班，那就是在这个时代会遇到什么困难。那这位钢琴家来到这个我亲戚家之后跟我聊聊，就讲了很多，说啊，现在很多音乐家都非常的沮丧，因为这个环境不是非常的好，很多很有天分的音乐家呢都生活在一个很压抑的状态，然后也很多机会是非常竞争的这样子。那很有天分的音乐家都如此了，那像我这个相对天分没有那么高的音乐家呢，那会遇到困难肯定。 而且又算是半路出家。 对，我是半路出家，我是大学念完才，反正这位钢琴家就有点像是在这个叫算什么，就是有点像是在 劝阻你吧。 也不能说劝阻，因为他也没有阻止我，他只是先让我了解一下哦这个状况。其实这个状况我一直都知道，从我要找音乐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那其实在我念大学我决定我不要去念音乐系之前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才没有去念音乐系嘛。 嗯， 对。那我那时候其实听了就是五味杂陈，因为我那时候在准备要去考博士班，那又听到这些事情，我都想说啊，我是不是该要开始想想我现在该做什么？我不应该一直想说我博士班毕业之后我可以得到什么机会，而是我现在就要开始思考我能够为自己创造什么机会。所以我就觉得不行，等到这个博士班考试的事情告一个段落之后，我就要开始马上来做这件事情，我不能再继续等了。我继续等下去的话，我毕业即失业，我一定马上饿死嘛。或者是就像很多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就直接转行去做别的事情，那好几年在音乐学院里面这样封闭的学习就也是就有点白费了。对，所以我当下就决定做这件事情。那 好死不死，我的这个博士班考试的事情结束之后，我从纽约回到伦敦，疫情就爆发了。 嗯， 对，所以我们就两个人被关在伦敦的房子里， 还算舒适的房子， 还算舒适的房子里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就直接借这个机会开始做影片。那我还记得我第一部做的影片是一个在讲莫扎特的 C 大调奏鸣曲的一支影片，不过那支影片现在应该不是应该是没有人会看得到，因为我把它关成是不公开的。 之后有机会还可以放一些片段给大家瞧瞧。 对，因为现在看实在是觉得太尴尬了，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反正总之呢，我那时候就花了整整一个月做一支影片，那个影片总长度多少？10分钟左右， 好像差不多。 对，10分钟差不多。那我给这位海星看了好几遍，他看了少数。 说真的，我现在几乎不记得里面有什么内容。 哎，你看，这就证明了那时候呢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那时候做的这支影片呢传给了一些朋友，然后给海星看好几遍，然后有一些也是钢琴学钢琴主修毕业的朋友，就是我在音乐学院的朋友，是一个香港人，他看了这支影片之后就跟我说，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你不要说是要给非专业的人看好了，我自己这个学钢琴出身的人看了也看不下去。 嗯， 对，我第一个月做了莫扎特，然后后来第二个月做了舒伯特的，就是你在我的频道会看到的第一支影片是那个舒伯特的菩提树这首歌，在讲解这首歌的影片。那我做完这两支影片之后，陆续发给一些朋友看，然后一些朋友就表示，我觉得他们也在针对莫扎特那部，有点看不下去。那发完之后，我记得我第一部影片，我还在片尾的时候说啊，这个影片 如果有超过十个人观看的话， 你那时候一直说很扯。 对，这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听看那部片，最后听到这个十个人 这个数字。 对，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前面有那个莫扎特的那支影片得到了回馈，然后让他可能有点心灰意冷吧。 那时候是给自己设一个底线啊，就是。你不要，你知道我也是有一点就是啊，没有自信，觉得啊这件事情真的做起来吗？有点犹豫，所以我就给自己设这个非常低的底线，就是啊至少只有十个人看，我就可以继续做了嘛。 嗯， 对， 欸，不包含你自己， 不包含我自己。对，我这影片一开始发出去，当然，大家也知道是 YouTube 是新的频道，要推播出去是非常难的，所以那部影片一开始。当然是有超过十个这个数字，但是 就也几十个人看，就三十几个人、四十几个人，然后成长数非常看。我当时也想说，哇，花了这么多时间做这个，四十几个人看，而且这个观众的续看率通常就是只有看到前面不到三分之一就关掉了。 嗯， 那我这个心血是不是？ 欸，我记得当时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觉得说，除了应该说，因为观众不知道，其实除了这个企划跟这个音乐录制都是你自己做，还有那些图全部都是他自己画的。 对。 然后片也是他自己剪的， 除了这个音乐不是我唱的以外， 对，其实他花超多时间在剪这个片。然后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就是看他很认真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他。那我那时候其实比较觉得他画画很厉害啊，对对，然后还有当然他解释那个舒伯特那个音乐的那个，比起莫扎特那一支也是好很多 哦，真的哦， 对，然后加上就是他还自己翻德文，哎，对吧？ 对， 你自己翻德文翻成中文， 我其实不会讲德文的， 对，然后就其实那一支片就非常。他花超多心力，然后说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做，因为我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会有点替他觉得可惜，很想要分享多给多一点的人看，所以其实到现在今天这样子是觉得还蛮开心的啊，就是有很多人看到他做的 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今天讲这些事情，我都快忘记那段时间有多艰辛了。 其实也没多久前啦，去年， 对对啊， 去年的现在 满一年了。 对啊， 我的天哪， 嗯 啊，还没有， 快了啦，快了。 三月二十，因为我记得我 再过一两个月， 我记得去年封城的日期就是三月十五号左右。 嗯。 因为我那时候的协奏曲考试3月24号， 我记得我3月20还去面试，欸，然后当天得到说，哎， 哦 欸，实习上了，然后好像在下一个礼拜就 学校就宣布停课， 是这样子吗？你是在那天面，你应该是在那天得到结果的。 对，我就是当天面，当天得到结果。 哦 okay, okay. 然后再过个一两天就学校就说不用来上课了，这样子。 对，然后面试就直接那个什么 实习，那个公司就是说，啊，那个我们现在要 work from home， 所以你可能就到等通知这样，然后就一直等到现在。 面试公司心酸的吧？ 对， 对，好了，这就是一个我开始做节目的一个过程，然后是契机是这样子开始的。 对， 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本来我们还有一个话题是要聊一下我们最近欣赏的一些艺文节目。不过我看这个，我们已经第一集的节目，其实讲这么久的话，不知道 就当是个水温，也不要拖大家太多时间好了。 对，先不要讲这么多好。那这些话题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讲。如果可以简单讲一下，我们昨天去听了 NA Soul 演出的《春之祭》的这个音乐会。那海星呢？ 我们都很喜欢那个指挥。 哦，对，还蛮喜欢这个指挥跟这个演出。那海星呢？他也是常常去看一些戏剧院的演出。 嗯。 哦，对，我推荐一些就是常常去国家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朋友们，你不只可以去国家音乐厅，你也可以去戏剧院看很多演出，也毕竟两厅院嘛。 对啊，而且最近刚好是那个 TIFA， 就是大家可以去两厅院的网站看看，就是最近有什么好看的节目，然后好像。 这个消息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到的话，有点可惜，因为有蛮多很好看的节目， 非常好的节目， 对，应该都已经就是前几档已经结束了，然后接下来有好几档都已经卖完了，但是大家 还是可以再挑一些有兴趣的，可以再去买票。 对，哦，趁机也讲一下，我们之前也去看了那个金莲成熟时， 当金莲成熟时， 啊，当金莲 在台中中山堂， 对，它是一个 台北中山堂， 它是一个华语的音乐剧哦，就像是歌剧魅影那样子的音乐剧。 对 对，可是华语的，如果说你是音乐圈的朋友，但是你在台湾，你从来不知道有这些哦。那个是什么剧团？ 工作室， 风戏乐工作室跟台北市立国乐团合作制作的一个演出。那他们好像之前就有已经一直有在做这个。那我也是那时候去听了才知道，哦，台湾的音乐剧的这个圈子其实也很多，很用心的在做这些这类型的作品，啊，那所以推荐大家有兴趣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些类型的演出。那不一定要是直线去国家音乐厅听那种古典乐的音乐会，不好意思。 天哪， 啊！天哪，啊，还好， 没形象， 以后就会习惯 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先聊到这样子。那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点回馈，说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形式的谈话，那或者是有什么建议的地方，都可以在留言区的地方告诉我。那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听的 话题 也可以在下面告诉我们， 对，我们也可以这个节目就会是用非常非常随意的方式，不是随意，就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对谈。那我们会把它上传到 YouTube 上面，那 Podcast 的部分因为我还没有研究要怎么上传，我们今天是真的很临时的，突然麦克风拿起来就开始录这个节目。 对啊， 那我研究一下，研究好之后再把它上，看能不能上传到 Spotify 或者是那个 Apple Podcast。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就等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尬结束。